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次看到的部分。那个讲义的颜色可以说是越换越厉害，以前都很保守，就是那种灰色的啊，然后蓝色的啊，然后现在去年出现那个浅绿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吓，这种颜色现在还来个橘子，很期待它明年不知道出现什么，但希望同学都不要拿到以前的讲义了，因为我相信明年这时候你已经不需要领讲义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上次在23页的部分，我应该没有记错，我们最后把那个特色的地方就是非常快速又匆忙的概括了。那这个地方的特色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也就是说呢，从这些特色哈，你可以去了解海事优先权它的重点在哪里哈，所以我们就要依序来介绍。那首先就请你跟我看到23页下方哈，这个债权项目的部分。好，你应该还记得海事优先权是什么定义吧？好，如果你忘记的话，你可以先稍微跟我翻到在23页的地方，我们上一次有看过所谓的22页啊哈，所谓的海事优先权哈，它是指这个依为船舶它的运作所生的特定债权，可以就这个船舶设备、主具还有运费等等特定标的优先受清偿的权利。那我上次已经有请你帮我把那个特定债权画起来，然后还有把那个特定标的也把它画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讲的这个特定债权就是24条的地方，然后那个特定标的就是27条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依序来介绍。那于是我们先从这个特定的债权开始看起，那请你跟我看到23页以及你的法条24条的地方。好，条文24条，我们先看到哈，24条第一项他说，下列各款的海事优先权担保的债权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好，里头总共列了这5款，那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了哈，海事优先权它的这个债权就只有限于这5款而已，你不可以去创设第6款、第7款，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讲特定债权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自己去创设，只能够限于条文这5种。那因此这5种到底指的是什么，就要好好的来介绍，而且要提醒同学，这个你一定要把它给记起来，因为这是选择题非常容易考的。那所以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这5款个别是什么东西。来，请你跟我回到讲义23页。首先在第1款的部分，它是指这个船长、海员还有其他在船上服务的人员本于雇佣契约所生的债权。好，不晓得你看到这个就是第1款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熟悉呀？您刚刚对它有一点点熟悉感的，看到船长啊、海员啊的薪资，基于雇佣契约所生的债权就是薪资嘛。想到船长、海员的薪资，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上一次有教过一个条文，就有提到这个，还记得吗？在你22条的部分，在你22条的部分，第2款的地方。还记得哈，我们上次讲到22条第2款，才刚跟你讲过，像这种船长、海员的薪资是船舶所有人他不可以主张有限责任的。那现在更进一步的，到了24条，他甚至讲同样这个薪资，他还可以去主张优先权。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船长、海员他们的这个薪资，可以说是我们立法者极度想要保护的一个债权。他既让他可以优先受偿，又让船舶所有人不可以主张有限责任。所以这2个条文搭配起来，你就可以知道立法者非常想要去保护这一个薪资债权。那果不其然，你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第3点的地方，括号一第3点的地方，有学者就称这一种薪资权叫所谓的神圣优先权，也就是说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我们立法者极度想要保护的，那也是传播所有人一定要就是倾家荡产还完的，所以这个债权它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因此我们就叫它神圣优先权了。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债权它的力量会这么样的强大呢？理由有在上面第1点跟第2点的一个地方。因为原则上立法者他们认为说呢，这一些钱都是船长、海员他们全家赖以为生的生计，那因此呢就要让他可以优先受偿，而且要让船舶所有人一定要付给他，他避免他们会活不下去啊，这是那个立法者内心想的。好，但这是他想的啦。其实假设你知道在实务上从事这个船长或海员，尤其是船长大副那一 太累的人，你可以稍微去问一下说啊，你的薪水是多少钱哈？他讲出来的数字应该会吓到大家哈，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要真的这么样的经济上的弱势，不过我们的立法者他就是非常的保护他们啦哈。好，那这是第一个哈，来第二个项目。好，因为船舶的操作啊，直接所致的人身伤亡，对于船舶所有人的赔偿请求。好，这一款哈，你看完了以后先搁着，请你也一起来跟我看到第四款的地方。我现在要请你帮我把二四款的地方来做一个比较哈。第四款它是说，因为船舶操作直接所致的陆上或水上财务的毁损灭失，对于船舶所有人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请求。好，为什么这两款要一起看？你有没有觉得都是因为船舶操作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人身伤亡，一个财务毁损灭失？那我们曾经有在哪一个地方，其实这两个东西是被摆在一起的？我说了，你现在正在看到的是24条，一个是在第二款，一个是在第四款。好，现在他们是被分开来哈，那可是呢，曾经在哪一个地方，他们是被规定在一起的？你稍微翻一下你的条文啊，我现在要么在讲的东西一定就是21条的，要么就是22条的。我上次跟同学说过了嘛，有些海事优先权的债权项目，跟我们上次才刚讲完的21或22条的船舶所有人的可不可以主张有限责任的那些项目是可以互相对应的。那我现在就是在帮你做互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上次到底是在21条看过还是22条看过？21嘛，对不对？那21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嘛。没错吧？好，好。所以呢，好，我们现在开始逐渐的在帮你把21、22、24来做一个整理了哈。那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就是呢，在21条的时候才刚说完的，包山包海的，我们船舶所有人可以主张有限责任的人身伤亡跟财务的毁损灭失。那来到24条的时候，立法者又进一步的规定说，不管是人身伤亡还是财务的毁损灭失，这一些人他们都有优先权，好，可以来主张。好，但是这两个东西呢，之所以来到24条会被分列在24款，那一定是有它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要来看一下说，这个第二款跟第四款它有什么些微的不同，其实是小部分而已啦。第二款、第四款，你当然知道啊，一个就是人命，然后一个就是财务的毁损灭失嘛。但这个是看条文就知道。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的差别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啦？如果是第四款的话，它特别是说你必须要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对不对？可是第二款它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他条文里头没有说必须要是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因此学者就解释说，既然没有规定的话，那当然就是包含了侵权行为跟债务不履行。好，这到底代表了什么？我看同学一副好像不是很清楚的样子，所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呢，今天有一艘船，船上的货物，然后呢，因为操作上的一个失误，所以就掉进海里了。今天这艘船是假的啦，货物是 A 的。现在想要请问你说，当 A 跑来跟甲请求损害赔偿的时候，他们各自有怎么样的一个攻防嘛？所以现在我正在讲的就是，当 A 跑来找甲的时候，依据24条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如果他是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的话，那他就可以主张说，好，我有一个优先的效力，你要优先还我。那甲呢，他说好，没关系，虽然我要还你，但是呢，依据21条第一项的第一款，我可以主张有限责任就好。所以这个我们上次有大概提过，它是一个诉讼上的一个攻防，也就是你有一个权利，那我也有另外一个权利可以对抗你。所以这两个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有优先权，那另外一个它可以去主张有限责任。好，但我刚刚特别讲的啦，它必须要是基于侵权行为的一个请求，那这是一个还算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特别帮你写出来。如果是在货物的地方，一定要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如果是在人身伤亡的地方，因为我比较保护人嘛，所以侵权行为或在不履行应该都可以被包含在里头的。 好啦，那既然就已经讲到了这里是侵权行为的请求，以后我们就顺便把你讲义24页底下的那一篇文章来稍微看一下。讲义24页底下的这一篇文章哈，它就是在去探讨这个第四款的部分，然后有关于基于侵权行为的赔偿请求的这一个要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然后顺便稍微把图画一下哈。他说今天呢有甲乙两船哈发生碰撞，鉴定结果甲乙两船它的过失各为50%哈，好，所以有两艘船。他们发生碰撞，然后这是甲的，这是乙的，50%的过失，50%的过失。好，那接下来他说呢，据悉哦，甲船船东依照运送契约载运丙所有的20个货柜，全部落海损失是8000万元。好，所以甲的船上有丙的货物，这个货物是丙的，然后价值是8000万。好，然后呢掉到海里了，想要请问你丙他求偿的法律依据为何，然后丙就其债权可否主张要优先受偿。好，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哈，丙他的货物摆在甲的船上，那结果后来甲乙两船发生碰撞，各有50%的过失，然后这个货物他就掉到海里，然后就亏损灭失了。现在想要请问你的是，丙他接下来要如何主张权利？然后他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可不可以主张说他这一个权利是有优先权的？哦，所以他其实就是要问你说，丙对于甲，还有丙对于乙，可不可以请求？如果可以请求的话，可不可以主张优先权？就这样子。好，好，那首先在于丙对于甲或对于乙可不可以请求的部分，好，你可以先想一下你民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嘛。丙对于甲可能可以基于什么样的权利来去主张请求权基础的部分？学过民法吧？好，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嘛。为什么？因为丙跟甲之间有一个运送契约存在，题目跟你说的嘛，可以啦哈。运送契约的债务不履行，那丙找乙呢？如果丙来找乙的话，侵权行为有没有债务不履行啊？有没有债务不履行？哎，没有哦，他的货物可能在乙的船上哦。好，那这是他的请求权基础了。好，可以请求。那接下来可以请求多少？可以请求多少？其实是之后碰撞章才会规范到，但这条文很重要，所以请你先跟我看一下。来，请你跟我看一下你的97条的部分。好，请你先跟我看一下97号。看过就要记得哈，这条文非常的重要。来，97条，我们先看到第一项就可以了。第一项他说哈，碰撞的各船舶有共同过失的时候，各依其过失程度的比例来负其责任。有没有看到？哦，所以他现在在跟你讲说，当船舶发生碰撞，而且如果是针对物损的时候，那就是各依其过失的比例来负责任就好。从这个例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了解97条第一项到底在规定什么啦。来，你看一下丙，他有8000万的损失，然后是甲乙的过失所导致的，因此呢，丙可以向甲要多少钱？4000万嘛。然后丙可以向乙要多少钱？4000万。所以我们说这个97条第一项的规定，它其实是你所熟知的那个民法185条的特别规定，可以吗？假设我刚刚还没有带你看97条第一项这个条文的话，请问你第一个反应是，丙他对于甲乙既然都有侵权行为可以当请求权基础的话，他们两个人就是共同侵权行为人嘛，依照你民法的185条的规定，他们两个应该是要连带负责，然后以8000万为上限，是吧？他们两个是连带责任的。但因为现在我们海商法本身97条第一项有特别规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在你的97条第一项旁边给他写上他是185的特别规定嘛，因为他排除了你共同侵权行为连带负责的规定。在我们海商法它是说各依其过失比例来负责，没有连带，好，它排除了你的民法185。好，但这都还没有讲到我要讲的重点哈，现在重点来了。好，我几乎都已经写在黑板上了哈。丙对于甲现在有4000万的一个债权，来，我请问你，这个债权可不可以主张海事优先权？它有没有海事优先权的担保？ 以及呢，丙对于乙一样4000万，想要请问你他有没有海事优先权的担保？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地方开始来回答起哈。请问丙如果来找乙的时候，他有没有海事优先权的担保？有没有？应该有吧？他不就刚好是等于你刚刚才刚看完的24条第一项第四款，而且又是基于侵权行为的请求，就是完全符合，所以他是可以主张海事优先权的担保的。这个债权是可以主张要优先受偿的，是哈？好，问题来了，请问丙如果去找甲的话呢？请问你丙如果去找甲的话要怎么办？丙如果去找甲的话，我刚刚还把请求权基础放在这里哦，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他都可能来主张。那你内心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你就看他是拿哪个当做他的请求权基础啊。如果他是拿侵权行为来找甲的话，那就可以主张要优先受偿。那如果他是拿债务不履行来当做他的请求权基础的话，那就不符合条文了，所以他就不可以主张优先受偿。你觉得答案有可能是这样子吗？不会的，好，因为如果说会因为你的请求权基础不一样而去改变你能不能够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话，那将来诉讼会胜败就要看你找的律师好不好了。你如果找的律师好，有愿意帮你用侵权行为的话，你就可以主张优先受偿。那你律师如果帮你用债务不履行的话，那你就不可以主张优先受偿。那立法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告诉你说，针对这一种请求权竞合的场合，你民法所学过的请求权竞合的场合，徐媚玲老师这一篇文章就是在探讨说，到底会不会因为请求权不同而去改变他可不可以主张优先受偿这个问题。那老师的答案是不会，不会因为你的请求权不一样而去影响到你可不可以优先受偿。那答案到底是什么？答案是全部统统都不行，就是不管你用哪一个，全部统统都不行。你说他怎么知道？好，他去看外国法，因为我国法我们说过是去参照国际公约所定过来的。那徐老师他就去翻了一下人家这个国际公约的原文，来，请你跟我看到你25页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在中间第4点括号2有一个1967年的这一个国际公约？这是人家的原文，我们来看一下人家的原文怎么规定。好。可以哈，在你的25页中间第4点的括号2哈，这个原文它规定说哈，可以主张优先受偿的债权，包括了向船主基于侵权行为，而且不可能基于契约的求偿。来，请你画起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依照原来的这一个国际公约，它是规定说，如果是这种请求权竞合的场合的话，那就通通都不可以主张优先受偿。因此最后本题的答案，你可以看到下面第5点的结论，有没有看到丙向乙就是主张侵权行为，可以主张海事优先权。丙向甲不管他是用债务不履行也好，还是用侵权行为也好，都通通没有办法主张。可以好，这是一个你从文意上头看不出来的补充，也算是一个比较深入的补充啊。好，好，那以上是有关于第2款跟第4款的部分。那我们把其余还没有看的几款看起来哈，来，请你给我看到24页哈，翻回24页的第3个，第三个可以主张海事优先权的标的哈，你仔细看哦，在第3款里头，它其实隐藏了3个不同的东西哦。来，第一个是救助的报酬，第二个是清除沉船的费用，第3个是共同海损分担额，这要记啊。好，只要基于是这3个其中之一的话，都可以主张海事优先权嘛。好，那下面有把理由给你啦吼，为什么这些可以来主张海事优先权，是为了要鼓励救助，好，你要鼓励救助，然后让他的救助报酬可以优先受偿嘛。那第二个，为了要畅通航道，所以呢，清除沉船费用的债权可以优先受偿。那最后一个，好，共同海损分担额，它是为了要保全货物还有这个船舶的安全。 好，所以让这个分担额也可以主张优先受查。好，所以括号三下面的第一点分别是这三个项目为什么可以主张优先受偿的理由，好，鼓励救助、畅通航道以及保护船舶跟货载，好，好，这要记好这三个。来，最后是在第五款的地方，好，好，最后在第五款的地方呢，还有最后一个可以主张优先受偿的，就是港埠费、运河费、其他水道费跟引水费，这一些东西呢，都是因为有利于港边的那一些设备的维护还有改善，然后所以我们也让这一些费用可以主张优先受偿，这样大家才愿意去从事这一些动作嘛，可以啦，好，哎，你知道那个引水费是什么东西吗？引水费是要支付给引水人的，这我说过吗？好，那个你如果大一大二，应该是大一啦，哈，大一到学校的时候，学校有些学校就会有一些团体啊，就叫所谓的饮水人，可能名字没有完全一样，但他一定是叫饮水什么什么。那一个团体，他们通常是在做什么的？就是有来宾要来参观学校的时候，那一些饮水人，就是那些小朋友，就是大一的小朋友，他就会带大家就是去参观学校，然后跟他介绍哪里在干嘛，哪里在干嘛，然后哪里是我们的什么地方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人就是在学校里头的饮水人，那他其实就是借助于我们航运上的饮水人的意义，所以你可以想见，实际上的饮水人他是在干嘛的。他也是一样，就是在船舶进来的时候去引导人家说你要开到哪里，你要开到哪里，你要开到哪里的。那你说有需要这种人物吗？这种人物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知道齁，台湾是因为比较小啦，所以我们的港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如果像人家那种美国啊或者是大陆啊等等之类的，那些国家很大，然后港口也很大，同时同一天差不多的时刻可能是有非常多的船要进进出出的，如果没有熟知于这整个港口的一个构造的引水人来去带每一艘船要如何走如何走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港内就是两艘船撞在一起的那个事故。好，所以这个引水人他就是要专门去引导船舶去来到他们适当的地方去停泊以及开出去，然后避免同一个港口里头的人去相撞。而这样的人的薪水听说还不错，好，但大家既然坐在这里应该也跟这个职业没什么关系的，好，那以上是五个啦，我要跟你介绍这个海事优先权的债权标的，这个都要记好。下面有一个补充啊，是张老师书上的一个补充，他要问你说，像诉讼费用还有债权人共同利益而保存传播或者是标卖并分配卖价所支出的费用，简单来讲就是司法费用啊。他想要请问你说，司法费用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应该要受到海事优先权的保护，也就是这些司法费用可不可以主张海事优先，他有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啦，在结论上张老师他是认为说应该要可以来主张海事优先权，因为这是一个共益的费用，但是结论归结论，如果在考试上的话，目前你还是不可以让他主张海事优先权，理由是什么？我们刚刚说过了，只能够限于24条第一项的五款的规定，在立法者还没有明文把它列进去我们24条里头的情形底下，你不要自己去用类推适用啊、准用啊什么之类的解释方法说啊，司法费用可以主张，不可以这样子，他一定要透过立法明文的方式才可以去承认，考试上是这样，可以啦，好，那既然这五款全部都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了，请你跟我翻到你讲义30页的部分。做这个动作的意义就在于，假设有题目考了像92年台大的题目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解答这个问题了。来，你看一下92年台大这个题目，在你讲义30页哦，他问你什么？他说何谓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好，何谓海事优先权？好，这个你都会。来，下面他问你说何种债权属于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的债权，亦属于海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然后他又继续问你说何种债权为船舶所有人不得主张责任限制却为海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假设这个你没有在考试之前先整理过，忽然间这样问你的话，你在考场上会慌成一团，因为你会觉得说他什么好，他在问什么东西啦，因为债权的项目忽然间这样问你会有一点点吓到大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帮你做一个整理。 我们上次说过了哈，21条、22条、24条这三个条文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我现在就是要写给你看，就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哈，那我们就以海事优先权来做一个整理的基准。好，这是24条的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好，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哈？你要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在跟你探讨说，假设有24条1、2、3、4、5款的债权人冲上来要找船舶所有人的时候，船舶所有人对于这些请求到底各可不可以主张有限责任，还是说他要负无限清偿的责任？可以哈。假设有这五款的债权跑上来找船舶所有人的时候，他到底是要负有限责任还是无限清偿的责任？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去找嘛，这一些24条里头的各款到底曾经在21条或者是22条里头看过吗？可以哈。好，我们刚刚有讲过的部分应该答案可以马上出来了哈。如果今天你是第二款的或者是第四款的债权跑上来的时候，船舶所有人都可以说什么？这不是刚才刚写过，还刚好擦掉。有限责任嘛，都是依据21条第一项第一款，是没问题吧？好，那如果是24条第一款的呢？你这回家一定要记好，24条第一款是什么？薪资嘛。然后呢，它搭配到的就是神圣优先，所以就是一定要还干净，所以一定是22条，是啊，好，那它是属于第二款。好，第三款呢，请问你它是属于21条还是属于22条？你们今天早上是不是有上课啊？你们今天早上是上什么课啊？ 民法。 民法？可是我刚明明看到民法老师坐在楼下。 那个早上跟下午都是。 哦啊，他今天上9个小时哦，不是吧？吓死人。 是吧？ 真假的？ 真的。 哦，都是张台大吗？哦，是哦。啊，难怪你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好累哦。我觉得你们今天好痴呆哦。我讲什么话你们都没有反应，然后好像我讲的话是外星语一样，然后奇怪，明明就很浅白，为什么大家都一副那么就是不大想理我，然后又没什么反应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应该是因为你们早上被人家超过，我不出奇啊。好，好吧，来来来，第三款是什么？以前到这第三款的时候，通常都会跟同学玩一个游戏，好，来来，请问你觉得是21条的请举手，请问你22条的请举手。然后呢，我相信你们今天不会理我说就不玩，因为答案呢不是一个，好，所以以前很幼稚哈，就会请21条的同学举完手，22条同学举完手，然后我就说耶，你们都错了哈，因为答案是兼而有之。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提醒过你，第三款里头的债权项目总共有几个？三个，所以你要把它什么分开来看？是啊哈。如果是救助报酬跟共同海损分担额的话。这个是在哪里？救助报酬跟共同海损分担额的话，22条第三款啊。其实这都是你发条你就可以翻到的啦，哈。我只是帮你做整理。是啦，哈，22条第三款都有包含救助报酬跟共同海损，所以它是要负无限清偿责任的。那但是如果沉船呢？如果是沉船的话，21条第一项第三款，所以它就是有限责任。这个表写完了以后，你刚刚那个30页的那个台大题目就可以回答了，它就是考你这个表的整理而已。好，他问你哪一些是海事优先权，哪一些是有限责任，然后哪一些是海事优先权但却是无限责任的，所以他其实就是考你的表。你会不会想说写完了吗？还有一个第五款哎，因为这根本就没有啊，所以就不用写。好，这 个好要稍微去记一下，然后因为他可能可以去询问你说有哪一些项目，分别是属于可以有限责任还是不可以有限责任，那有没有还是优先权，然后就跟那个台大题目一样，他说要请你做一个记忆的动作。好。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26页的地方哦。26页有一个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要规定26条，它是要介绍26条啦。来，建议跟我先看一下26条。26条规定说，本法第22条第4款到第6款的赔偿请求，不适用本法有关海事优先权的规定。你还记得22条4到6款是什么东西吧？你还记得它是什么东西吧？对嘛，它就是脏东西嘛，就是那一些一发生损害的话，它的数额一定会很大的，那些盒子啊、油污啊。那如果你可以知道它是属于盒子、油污的那一些损害的话，你一定就可以了解为什么26条要规定它不可以享有海事优先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请求一旦如果可以让他主张海事优先权的话，你等于跟后面的债权人宣告说他们都没有希望了。我们上次不是说有一个口诀吗？虽然还没有讲到，但是我上次好像有偷偷讲，就是叫优留底嘛，还记得吗？海事优先权人跟留置权人跟抵押权人有可能会在同一个事情里头去出现，而这个考试也非常的喜欢考。他就问你说，假设今天同时有3个债权人跑上来找你传播所有人，你是传播所有人，然后有3个人同时跑来找你要算账，那这3个人到底谁可以主张第一优先，谁第二优先，谁第三优先？那我们说口诀就是优留底，这是等一下24条第2项跟25条的一个结论嘛。所以既然是优留底的话，你想一下，你想一下，这个海事优先权的项目一定要比较小，它不可以太大。后面其他的人，甚至后面还有谁啊？一般的债权人。所以，一般那一些，好，就是，这东西， 有， 这不是， 对。就这个， 好像船哦，好，一般，好，你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前面这个海事优先权它的数目太大的话，那你等于跟后面的这一些债权人都说啊，你回家自己扫地好了，你永远都不可能可以有获得受偿的机会了嘛。那因此呢，刚刚的26条它才会规定说，那一些脏东西不可以让它有海事优先权啊，这可以理解吧？因为这边如果拿走了1亿、10亿的话，后面的人都完蛋了，所以他这样的规定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26条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好，那这是26条的部分。接下来4点的地方，我们要来看到海事优先权的标的，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海事优先权一定要就特定的标的来优先受偿。那因此27条里头的各款也要请你帮我把它背起来，可以哦。我再说一次哦，我底下刚刚念到的几条，你都一定要帮我记起来。21条、22条、24条跟27条，你说瞎来不及抄，好，我再念一次。21条、22条、24条、27条，不会很难记的，花一点时间就可以记起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到27条这个海事优先权的标的。我上次有大概提过了哈，海事优先权就好像是抵押权一样，你要主张优先受偿可以，但是你只能够就特定标的它所换得的价金来主张优先受偿。那因此现在27条它就是在跟你讲说，当你享有海事优先权的时候，你可以把哪一些东西去换价，然后变成钱，然后来主张优先受偿。如果是这几款，这7款，这5款啊，27条里头这5款以外的标的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对他来主张说他可以换价，然后来优先受偿了。好，所以他要限于这5款里头的标的，他所换得的价金，你才能够去主张要优先受偿了。好，所以这5款是什么？你要记哈。来，第1款的部分是船舶的设备、属具，还有它的残余物。其实这一款就跟你第7条的范围是差不多的，那个所有权的范围是差不多的。简单来讲，就是这艘船你可以就这艘船它所卖得的价值来主张优先受偿。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下面已经划线的地方，再请你帮我划起来一次我们这里 里所讲的船哦，重点是在这一艘船哦。至于船舶所有权人、救赎何人，则非所问。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今天就是在这一艘船上去跌倒的，然后我受有这个人身的损害。当我要依照第二款的规定来主张海事优先权的时候，我就是就这一艘让我跌倒的船来去主张海事优先权。就算在我要去主张海事优先权的时候，他的船舶所有人已经换人了，我也不在乎。这感觉跟你什么很像？一样，跟你抵押权的概念是很像的，可以吧？抵押的标的物它已经换成谁所有，那个根本就无所谓，我还是就这一个东西来主张要优先受偿。 OK 好，所以如果今天你这个就是债权是跟这一艘船有关的，你就是追着这一艘船跑，你不用去管它的船舶所有人到时候已经变成谁了，那个都无所谓。好，我就是追着这一艘船跑。那这一点在下面这个判决也有讲到，所以请你跟我看一下哈。他说，优先债权所由发生的船舶就是属于海商法第25条第一款，就是我们现在的27条啦哈，锁定优先权的标的，来后面画起来哈。船舶纵出租或拥船于他人，船舶所有人并没有参与该优先债权所由而生的行为，债权人仍得对之行使优先权。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所有人是谁不在乎，好，他出租也好，拥船给别人也好，船舶所有人换人也好，都无所谓。好，我就是追着这一艘船跑。好，这是第一款的部分。来，第二款，好，另外一个标的是在发生优先债权的航行期内的运费，简单来讲就是运费啊。好，运费也是你可以主张优先受偿的标的。好，但是这个运费哈，请你来跟我看一下第二点，有一个重点哦，请你画起来。运费限于尚未收取的运费哈，这个今年考试又考了。为什么要限于尚未收取？我们上次有讲过了，海事优先权它的标的只限于海产，你还记得吗？如果运费已经收取的话，那个就已经是什么陆产，所以就已经不是海事优先权的标的了，可以哈？所以第二款的运费要限于尚未收取。通常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赶紧在你的第二款的旁边去写上尚未收取，27条的第二款运费画起来，来，请你写上尚未收取。好，来第三款哈，继续。另外一个标的是船舶所有人因为本次航行当中船舶所受的损害或运费损失应得的赔偿，简单来讲就是赔偿嘛，就是船舶所有人受有损害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赔偿，所以你可以把赔偿画起来。好，问题来了，请问你哈，这个赔偿啊有没有包含保险金在里头？哦，船舶发生事故了，所以保险公司就会给我保险金。那这个保险金是不是海事优先权的标的？这个有争议，好，所以在27页我们有把肯定说、否定说，通通都列给你。但是简单来讲，请你直接在否定说的地方打勾，请你记结论，保险金不包含在27条的第三款里头。也就是这里的赔偿啊，没有包含保险金。而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跟我们曾经提过的21条里头的附属费不包含保险金是一样的。可以哈，你21条是不是曾经在第三项里头去提到附属费是什么？也是赔偿，但是条文就有说附属费不包含保险金嘛？好，所以我们现在在27条也是一样，赔偿的时候那个赔偿不包含保险金。 好，来第四款哈，27条的第四款是船舶所有人因为共同海损应得的赔偿。也就是说，假设是我船舶所有人牺牲我自己，然后去保全其他货物，可以收受来自于其他货物的人给我的那个赔偿，可以啦哈。譬如说，共同海损我们讲过很多次嘛，但我们以前举的都是货物牺牲，现在是反过来啦。譬如说这边甲船 A、B、C 货，然后呢，甲船他牺牲自己，好、哦，他牺牲自己一点点，然后去保全了 A、B、C 三个货物可以顺利的到达最后的目的地，那接下来甲不就可以跟 A 跟 B 跟 C 一样要共同海损的分担额吗？这个来自于 A、B、C 给甲的共同海损的分担额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第四款，好，所以是船舶所有人因为共同海损应得的赔偿，简单来讲就是共同海损分担额啦。好，所以呢，你也可以把那个框框画起来，因为船舶所受的损害或者是运费损失应得的共同海损分担额。好，最后一个第五款，船舶所有人在航行完成前未施行救助所应得的报酬，简单来讲就是救助报酬啦。那救助的概念我们上次有大概提过、哦、这个救助报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什么，你如果救物的情形底下所可以享有的那个救助报酬，可以好、哦、103条嘛。好，以上同时共同海损能够去主张要优先受偿的标的，除了这个5个以外的就不可以对他要主张优先受偿，好，所以他标的也是特定的。好，接下来27页到28页的部分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海事优先权的先后位次来做一个排列。这个部分哦，它是困难的，所以它考试上头也是爱考的。换言之，它在处理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当有一群债权人全部都冲上来要找这个船舶所有人的时候，到底他要先赔给谁。好，所以现在就是要请你把这些债权人排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所以我们在排那个优先的次序啊。那首先先从海事优先权跟其他权利开始来排起，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优留底的部分。来，请你跟我看到24条第2项的条文。24条第2项他说，前项海事优先权的位置在船舶抵押权之前。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船舶抵押权还在后面啦。好，25条哈，进一步他说，建造或者是修缮船舶所生的债权，其债权人留置船舶的留置权位次在海事优先权之后，船舶抵押权之前。所以把这两个条文综合起来看，结论就在你28页的上方。第一名是海事优先权，第二名是留置权，第三名是船舶抵押权，最后是一般债权。所以我们简称叫什么，就优留底嘛。好，你看我再念个几次你就背起来了啦。好，就是优留底。考试会不会考27页下面100年的选择题就有考，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应该要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因为它就是要考你优留底会不会排，会排答案就出来了。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可以啊。好，27页下面那是100年律师的选择题。除了这个考过以外，你也可以先翻一下在31页跟32页的地方，去年的法制，高考法制也是考这个。那你答写的有点长啦，因为故意去拉长那个篇幅的。31页到32页就是99年法制的那个题目，那个题目考什么，简单来讲还是考你优留底而已，就只有考这个而已啦，很简单，所以你看很喜欢考。好，所以这个呢太容易了，我们现在要来处理的是28页，好像刚回来 还是优先权彼此之间的位置，也就是优留底。好，你知道了。现在要更进一步的是说，那如果海事优先权冲上来的有十个人，全部都是有海事优先权的人，那这十个人到底要依照什么样的顺序再去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优先？可以啊，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比较的是，所有冲上来的人都有海事优先权的时候，海事优先权彼此之间又该如何去区别先后？那这地方呢，牵涉到两个条文，和这两个条文就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了，就是在29条跟30条的部分，29加30，总共就是在处理海事优先权彼此之间的位次的。那我们先看一下30条的部分。30条规定说，哈，不属于同次航行的海事优先权，及后次航行的海事优先权，先于前次航行的海事优先权哦。来，你帮我把后大于前来写在旁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结论哦。后面发生的海事优先权居然会优先于前面发生的海事优先权，这是条文规定的嘛？30条就这样规定哦，所以学者又称为30条叫所谓的后航次优先原则啊。简单来讲，就是后面发生的比较优先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我们讲义上头有把立法理由给你啦。立法者他内心所想的是，你可以看到立法理由括号一的地方，有看到吗？好，讲义当中立法理由括号一的地方，这是立法者说的啦。好，他说前次航行所生的优先债权系因后次航行所生的优先债权使得保存。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后面发生的这个优先权的那个债权项目去保存的，你前面的人可以获得清偿的可能。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不同次，然后这是前面，这是后面。好，我们举例哈，譬如说这里有救助，可以哈。这边有一个救助的债权，那它是一个海事优先权嘛？那前面发生的，譬如说是物损，都可以。好，立法者他的意思就是说，哈，这艘船在后航次的时候，因为发生了事故，所以由我这一个救助的人去把船或者是货给救起来了以后，这艘船才能够安全的航行到目的地。所以它安全到目的地了以后，船也还在，运费也还收了，钱才进来，那你前面的人才有可能要去找这艘船舶来主张要求偿。反过来讲，如果当初在后半部的部分发生救助的事情，没有我这个人去帮你把这艘船救起来的话，现在就是什么，船跟货物全部都沉到海里了，然后呢什么东西都不留了，那你前面的这一个人要找谁去要钱？找不到任何的人，所以你就没有求偿的可能性。因此是我后面的人保全了你前面的人的债权，你要谢谢我，好，把这个船救起来了，那所以我会比较优先。我讲的好累哦，为什么？因为就很凹嘛，他就是立法者这样讲，但学者说你在说什么。对，所以呢，你来看一下下面就是学者的批评。如果你觉得刚刚很凹，那是正常的，好，因为其实就是怪怪的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学者的评析。学者的评析第二点的地方，来，请你画起来，括号二的地方，他说后航次的优先权未必就可以保全前航次的债权吧？谁说后面的那个债权的项目就一定是可以保全前面的那个债权的项目的？然后学者就举了一个例子。哦，他说假设我这里改一下，救助可能还比较说得过去啦，可是我这里如果改成譬如说是薪资，那你说因为船长发钱给我们薪资，所以你前面的那个债权才可以被保全，这样讲起来就说不大过去了。哦，所以换言之就是后面优先于前面是立法者他内心所想的，他觉得后面发生的债权都可以保全前面发生的债权，因此他就在30条规定后航次优先。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立法，学者他是持一个质疑的态度的。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后面的真的都可以保全前面的吗？我看不尽然吧。”哦，所以你看，学者就有在括号三的地方 认为说我国应该要去参照人家1967年的这一个国际公约，把债权的项目来分一个比较细致化的动作。他说应该只有限于救助、清除沉船还有共同排损所生的债权才是后发生优先，其他应该是受偿位次同等的。也就是他们认为说只有救助、清除沉船跟共同海损，你要去说明后面保全前面比较说得过去，其他通通都说不过去，所以其他应该要让他受偿位次同等。好，所以这是一个修法的建议。但既然是建议的话，考试考出来请你还是要按照现行法。好，所以考试考出来都还是要后面优先于前面。好，问题来了齁，我们说了海上法里头哦，很常会询问你说在每一个时点我们采的是航段说还是航次说，对不对？航程说还是航段说啦，航程还是航段哦。现在要问你的是哦，我刚刚在画这个图的时候我说这是前半段，这是后半段，那想要请问你，我的意思到底是一个航段一个航段，还是一个航程一个航程？条文刚刚30条就有跟你讲说后面发生的优先于前面发生的，那条文刚刚30条它有跟你讲说那个后面跟前面到底是指后面的航程优先于前面的航程，还是后面的航段优先于前面的航段？条文里头没有讲清楚，含糊不清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学者透过解释的方法，来在28页下面的地方，请你在预定航程说的地方打勾，这是通说。好，所以你也可以并在你30条的旁边写上，这里我们采的是航程，也就是后发生优先于前发生。30条的这个意思是后面航程发生的债权优先于前面航程发生的债权。好，那既然这个问题解决了，好，知道30条是分后航程跟前航程，现在是要问你进一步的。那假设说这一些海事优先权，他们是在同次的航程里头去发生的，那要怎么办？例如说，这艘船很衰，在后面的航程里头，它除了发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可能分别是第一款，然后什么第四款、第三款等等之类的，24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款，反正就是在同一个航程里头去发生了。好，所以像这种情形，那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由29条来解决。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讲义当中28页第二点，同次航行的债权，也就是同次航程里头所发生的海事优先权，又要如何去排它的顺序。好，你可以不用理我黑板啊，因为这跟你讲义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同次航行的部分，就是在同一个航程里头，它现在又要把它分为你是同一个事变里头去产生的海事优先权，就是同一个事故里头啦，或者你是不同的事变里头去产生的。好，如果你是同一个事变里头去产生的话，这就很好解决。好，譬如说呢，这艘船就是发生一点事故，然后同时呢有人受伤了，有货物受伤了，他们是同时在这一次的事故里头去发生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是不要争先恐后了，所有的人依照29条第5项的规定，就是依照比例去受偿。 像这些东西你可以用思考，不用去印记的啦。好，既然它在同一个事件里头发生，大家都是同样这一个事故里头去遭受损害了，那每个人就是依照债权数额的比例去平均收偿就好。好，所以这没有什么先后的问题。好，所以29条第五项它就规定说，就是大家依照比例去受偿。我在同一个事变的时候，那如果是不同事变的话呢，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了。如果你是不同事变，譬如说这艘船真的很衰，好，先发生了一次事故，隔了几分钟又发生一次事故，隔了几分钟又发生一次事故，它是不同的事故里头所去产生的海事优先权的话，那这时候你就要来看一下这一些不同的事故里头所去产生的海事优先权是不同款的还是同款的。那如果说它是不同款的话，这个也很简单，就在29条第一项去规定好说，那就是24条的第一款大于第二款，大于第三款，大于第四款，大于第五款。如果你是不同的事变所发生的不同的债权，那就是依你24条第一项的款次，第一款会大于第二款，以此类推啦。好，等一下我会举个例子啦。哦，那如果说是同款的，一样也是在不同事变，但是它是同款的话，那这个时候呢，29条的第二项跟第三项又把它分开来规定。哦，他说哦，原则上如果你同款。是同哪一些款呢？是同第一款或第二款或第四款或第五款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就是排除掉三了。如果你是一二四五的话，那一样大家还是比例来受偿。可是如果说你同样的款次是同样在第三款这一款，那只要是跟第三款有关的，就是后面发生优先于前面发生。你可以发现从头到尾都是第三款这个东西，这个债权项目比较符合后面可以保全前面的那种精神嘛。所以在第三款的时候可以后面发生的优先于前面发生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今天有一艘船，它在同样这个航程里头发生了两次的事故，然后在这一次事故里头有人受伤了，有货物毁损了，一样又一次的事故里头有人受伤毁损。好， A 这个是 A， 这是 B， 这是 CD。 好，结果 ABCD 大家看得懂吗？好，就是第一次的事故有人受伤嘛，然后又有物毁损，然后第二次事故还是有人受伤有物毁损，然后分别是 ABCD 这四个债权人。现在 ABCD 这四个债权人都冲上来要找这个船舶所有人算账的时候，来想要请问你 ABCD 他们的次序要怎么排，可以吧？好，譬如说他们债权数额全部都是100万好了，但我现在手上就是只有200万，那到底要怎么还钱？问你，它是属于同一次的航行里头的不同的事变嘛？好，所以其实就是在处理下半部的这个部分，它是两次不同的事变嘛？那它其实同时有不同款跟同款产生嘛？你就先来处理一下不同款的部分嘛。它现在同时有第二款跟第四款这两种，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什么？第二款的会优先于第四款，所以你内心已经知道什么？A、C 一定会优先于 B 跟 G 啦，可以好。所以 A 跟 C 是一国的嘛，他们一定会优先于 B 跟 G 嘛。那现在只是要进一步的看，那 A 跟 C 要怎么分，还有 B 跟 G 要怎么分而已嘛。那所以接下来他们是什么？ 属于同款里头，而且他们是同哪一款？他们是同第二款跟第四款，所以都是按照比例，所以结论是什么 ？A 等于 C 大于 B 等于 D， 没错吧？好，所以你可以举几个例子试试看啊。好，哎，我现在稍微改一下哦，来玩个游戏，改一下，改一下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样是 B 跟猪哈。但他们的债权项目是第三款的，请问你答案是什么？一样嘛，哦，他们是两次不同的事变，然后呢有不同款在里头，所以还是一样，一二三四五的顺序，因此第二款的都还是会大于第三款的，所以这部分还是没有变啊，哦。那接下来呢 ？A 跟 C 都是属于第二款的嘛？属于同样第二款的话，他们就是按照比例来受偿，因此这部分还是没有变。那最后是 B 跟猪的部分，他们是同款，但是这就是我改变的地方，他们都是同样属于什么？第三款的。那所以这时候就是要后面发生的优先于前面发生，在这个途中谁是后面发生的？猪是后面发生，所以这边要改一下，因此。这边就是 B 在大于 B， 所以 A 跟 C 他们是依比例受偿，然后呢，他们都是排第一名。那接下来是猪排第二，好，最后是 B 他排第三嘛。那你要稍微想一下哦。下面这个甲乙二十九页啦，好，89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稍微让你去练习一下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讲哈，让你有时间可以去思考一下，所以我等一下下完课回来再说。虽然我知道通常你们下课的时候大概去上个厕所买点，一定要回来又继续做的，你们也不会做做看哈，但是我假想可能有一个同学会愿意做，所以我们先让你有机会做一下。那我等一下那个中堂下课回来以后再来看这个89年司法官的题目哈。好，所以这个地方先跳过。那可以的话，我们就来看到三十页的地方。好，三十页的地方来看到31条。好，哦，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哈，来，请你跟我看到29页上方。29页上方哈，我们来看一下29条第三项这一个条文是一个规范的不是很好的条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规定什么。来，请你跟我看一下29条第三项。29条第三项的结论，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写在黑板上给你了，你应该还记得吧？29条第三项它的结论是跟你讲说，如果同样都是第三款的时候，就是后面发生的优先于前面发生的啦。那现在我们只是要来看一下这个条文的文义上有什么规定的不妥当的地方，所以请来跟我看一下条文的规定哈。他说第24条第一项第三款好所列的债权，如有二个以上属于同一种类，其发生在后者优先受偿。好，哪里怪怪的？什么叫做如有二个以上属于同一种类？你如果看不懂的话，好，你就是正常，好，因为学者说那一句话应该要删掉。来，你把那一句话遮起来，好，我们把那一句话遮起来，假装它不存在。我再重新念一次哦，你会发现比较符合我刚刚给你的结论，比较符合我想要的文意啦，好。遮起来哦，他说第24条第一项第三款所列的债权，其发生在后者优先受偿，这样不是简单明了又正确吗？哦，所以中间那一段话，它是一个会让人家产生疑问的一段话哦，因此你可以看到29页上方的框框，它有把结论给你了哈，说学者认为那个如有二个以上属于同一种类那一句话应该要删掉。好，你把它盖起来，用括号夸起来，好，当作它不存在，反而比较符合立法的原意啊。 简单来讲，就是第三款的债权都是后面发生的优先于前面发生的，这样子就好了。好，来三十页的部分，我们来看到第六大点的31条。31条讲义上有打，好，他说海事优先权不会因为船舶所有权的移转而受影响。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好，你的海事优先权是追着这艘船舶去跑的，他的所有权人换人了，那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追着这艘船。这个跟你抵押权的那个条文也是长得一样的，好，还有追击的一个效力，就是追着这艘船舖跑。好，好。最后第七点的地方是海事优先权它的消灭，那总共包含了5个啊，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海事优先权会消灭。第一个是物权一般消灭的原因，因为你还记得海事优先权它是一个物权吧，所以物权的消灭的原因同时也是海事优先权它消灭的原因啊。第二个是27条的标的全部灭失了，没有东西可以主张优先受偿了，那海事优先权当然也就会消灭啊。第三个是如果那个担保的债权消灭了，那当然海事优先权就没什么担保的目的存在，也跟着可以消灭。第四个是强制执行法上的概念啦，船舶如果经强制拍卖者的话，上头的优先权会因为拍卖而消灭，因为我们要让那个拍定人可以取得一个没有瑕疵存在上面的船舶啦。好，所谓的没有瑕疵是指没有那些抵押权或者是优先权的那些权利的瑕疵存在上面。好，所以我们让它可以就是那些优先权全部都会因为拍卖而不见啊。那第5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好，来，请你跟我看一下32条的条文。32条规定说，第24条第一项的海事优先权自其债权发生之日起，经过1年而消灭。来，你帮我把1年画起来。这一定要记好，海事优先权它的时间只有维持1年。好，现在问题来了，请问你这个1年它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你民法学过吧？好，消灭时效跟除斥期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可不可以中断？可不可以不完成？是啦，吼。好，那你还记得我说过了，海事优先权它是一个隐而不显的海上特权，我们上次才刚讲过，可以哈？因为海事优先权的存在，你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那因为它隐而不显，所以我们觉得它很恐怖。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就有跟你提过，因为海事优先权它隐而不显，所以立法者才会在32条规定一个时间，说没错，你是享有海事优先权，但是你必须要在1年的这个时间内来行使。可以啊，好，因为你的地量太恐怖了，好，所以我虽然保护你，但是我最多只保护你1年啦，好，所以这个隐而不显的特权，我最多只保护你1年。那如果你有了解他这样的一个立法用意的话，你觉得这个1年会是除斥期间还是消灭时效？除斥期间，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要让你1年到了，权利就不见了。如果你是消灭时效的话，等一下又来个中断，等一下又来个不完成，一拖就拖个3-5年，那就不符合我们想要让它只有1年就马上消灭的立法意志啊。可以啦，好，所以它要被解释为除斥期间，才会1年的时间到了，还是优先权就马上立刻的消灭，不可能再延长，那样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立法意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它是除斥期间的一个性质。好，因此你可以帮我写上去啦。好，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哦，这个一年的除斥期间经过了以后，对不对？我想请问你，它的法律效果到底是什么？譬如说我是一个海事优先权人，好，譬如说我是有货损的一个海事优先权人，然后我经过了1年都没有来得及去行使我的海事优先权，好，或者是故意都一直不去行使，反正就是1年时间经过了啦。好，请问你，我到底变成什么人了？有2个可能性啊。第一个就是沦为一般债权人，那另外一个是整个债权不见，哪一个？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我是一个海事优先权人，我1年都没有去行使，那接下来呢？1年经过以后到底是什么？沦为一般的债权人，这样子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讲义上在箭号的地方也有帮你打上去哦。1年的期间经过就变成一般普通的债权，你千万不要以为是1年经过了以后，它那个债权整个跟着不见，没那么衰啦哦。它只不过是会变成一个没有优先权担保的普通债权，就这样子而已。好，来95年司法官在31页上方这个题目，好，因为这题目也很简单了哈。 啊，你看一下他问你什么东西。好，他说呢，甲船公司将其建造中的 A 船舶向乙银行抵押贷款，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提到我们上次讲的一个条文了，说建造中的船舶也可以去设定抵押权嘛，是吧？哈，好，那接下来他说呢，在船舶建造完成以后，从事海上货物运送 ，A 船舶在航行途中发生故障，送到丙修船厂去修缮，积欠修理费，还有丁船员的薪资无力来清偿，致 A 船舶在修船厂被扣押拍卖。来，想要请问你说，乙、丙、丁能够对甲主张什么权利？乙他可以主张什么？就抵押权嘛。丙可以主张什么？留置权嘛，因为他是修缮所生的债权，好，他可以主张留置权。丁呢，就还是优先权嘛，因为他是薪资。那第二题答案就很简单了吧？他想要请问你说，乙、丙、丁三个人受偿的位置是什么？那刚刚不就是刚好优留底吗？好，所以你找一下优留底，优是谁啊？优是丁嘛？刘呢？丙嘛？底呢？就乙嘛？哦，所以二十四条第二项，二十五条优留底，答案就出来了，很简单吧？哦，不可思议，它是一个司法官的考题。第三个问你何谓建造中的船舶，你就把我们在这回讲义很前面的部分，那个什么狭义说啊、广义说啊，好写一写。就建造中船舶的定义啦，好，把它写一写就可以了。好，来，最后我们看到三十三页的地方，三十三页最后我们要来讲到的是船舶抵押权。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请问你船舶它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动产嘛，对啦，好，那如果是动产的话，原则上在你物权法上，如果动产想要去设定担保物权的话，它本来应该是要设定什么？职权的，是哈，可是为什么在海商法上却把船舶规定可以设定抵押权？为什么比较不喜欢他去设定职权？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还是可以设，其实你要注意了哈。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跟你讲说船舶可以设定抵押权，但他没有跟你讲说不能够设定职权哦。所以依照物权法上，船舶它是动产，可以设定职权，这个你还是可以去设的。只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设定职权，他都会依照海商法来设定抵押权。那我现在是要问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对，因为职权有一个要件，你要移转占有，你要把这个船舶移转给职权人占有，那还得了？船舶它是一个可以创造非常大的经济效益的一个动产，你如果把它移转给职权人占有的话，那个职权人是不会去使用这艘船的，所以你就放在那边给它烂，放一年两年，那本来如果这艘船在这一年两年可以去创造的价值，因为你设定职权就摆在那里给它烂了，所以因为设定职权要移转占有，那它就没有办法继续航行，这个不符合我们立法者想要让它可以发挥经济效益的立法目的啦，所以我们就说好，你可以来设定抵押权，设定完抵押权以后，船舶还可不可以继续跑？可以啊，因为抵押权不需要占有嘛，是啊，所以我让你船舶可以来设定抵押权，设定完了以后，你船舶还是可以继续营运，你还可以继续赚钱啊，那你要的担保也有存在啊，好，这样子不是两方都两全其美嘛，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去规定船舶抵押权的理由啦，好。好，那下面船舶抵押权的说明就很简单了哈。三十五条规定说，能够去设定船舶抵押权的人，只限于下面这三种人，包含了船舶所有人，还有受船舶所有人特别委任的人，以及法律有特别规定。哎，这个地方的船舶所有人哈，原则上我们认为应该跟你二十一条所学的那个船舶所有人不要为相同的解释哦。这个地方所讲的船舶所有人，它应该是比较狭义的那个船舶所有权人，可以理解吧？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设定抵押权它可是一个处分的动作，所以应该是要物权人，也就是船舶所有权人才能够去处分这艘船，才能够去设定抵押权，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指船舶所有权人，你不要把它跟二十一条看成一样的，没有啦，好。啊，课题的部分呢，就是船舶跟建造中的船舶，可以啦，好，所以刚刚那个题目我不是跟你讲说可以提一下三十四条，好，建造中的船舶亦能设定抵押权嘛？ 那最后呢，第三点，那个33条加36条要书面加登记，我们之前在讲8条加9条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再一次提醒你哈，这个地方的登记都是对抗要件哦。好，可以的话，请你帮我看一下下一本的讲义。它就包含了非常多的重点了，很多考试上的重点都有在这回讲义里头。那尤其你可以先稍微帮我看一下你目录的地方，在第四点那个运送人的责任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所以这本讲义的内容就是稍微来的比较有趣一点了，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目录的地方的第四点再一次打勾。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的地方。好，第一个地方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一些国际贸易的条件，因为这些国际贸易的条件，假设将来啦，你有去打海上的诉讼或者是从事海运方面的工作的话，这些贸易条件你一定都要知道，考试上也会考，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下面不是有列了一个88年律师吗，这个题目里头也有去提到有关这个贸易条件，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说明。那这个贸易条件其实很多啊，在海事的这个贸易条件上各种简写都有，但是我们只提三个最常见而且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CIF、CNF 还有 FOB 这三个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来，请你先跟我看括号一的 CIF。 CIF 它其实是由这三个英文单字所组成的。好，那这三个英文单字它的中文就分别是成本、保险费跟运费。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定义的地方，如果它的贸易条件是 CIF 的话，它指的就是买卖家庭当中的成本还有保险费还有运费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因此出口商必须要以自己的费用将约定的货物装载于船上，并且办理货物保险。好，这什么意思？来，你应该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有画了一个很大的图嘛，然后还问你说西瓜要怎么切，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那个图的简图稍微画一下。我们说这地方是出口商，然后这个地方是进口商，这地方是运送人。现在就是要来问你说啦，要来跟运送人签订运送契约的人到底会是出口商还是进口商。虽然上次我们的图是画在这边一副好像都一定是出口商跟运送人订一样，但其实不尽然的，到底运送契约要谁来订的关键是在于这两个买卖双方的当事人，好，也就是进口商，他换句话讲就是什么，买受人嘛。那出口商他换句话讲也就是出卖人嘛。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买卖关系里头所附的条件，如果他是 CIF 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也就是我买受人所支付给你出卖人的买卖价金里头已经同时包含了 CIF， 也就是我已经把所谓的保险费啊，还有把成本还有把运费通通都付给你了。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我钱付给你，钱付钱了事啊，那我既然运费都付给你了，麻烦你帮我去跟运送人签订运送契约吧。好，因此呢，这一个 CIF 的条件里头的运送契约法律关系是存在于我们的出口商跟我们的运送人之间。好，那所以请你帮我把括号一的最后一句话画起来。在海商法上的重点是要你去判断运送契约存在谁跟谁之间吗？因为这跟我们以后所讲到的独立性是有关系的，你必须要先知道运送契约的当事人是谁。因此 CIF 的贸易条件里头的运送契约是出口商他来负责定的。好，括号二，那如果是 CNF 呢？ CNF 是什么的简写？你可以发现它只不过是少了一个 I 而已嘛，那 I 是保险。所以换句话讲，如果是 CNF 的贸易条件，它的意思是什么？一样，请你跟我看到这个图，就是我买受人所支付给你出卖人的价金里头包含了运费还有包含了成本，只不过没有保险而已。那既然一样的，我运费已经付给你了，还是要请你出口商麻烦你去跟运送人签订 契约，所以花号二的最后一句话已经帮我画起来。这个时候的运送契约还是存在于出口商跟运送人之间。最后，如果是 FOB 呢？哈 ，FOB 它的英文节，它的英文全文啦，就在后面啦，哈。那我们说这个英文它的意思就是货物装船免责的意思，和 free on board 等于说我出口商这边，出口商只要把东西装到船上去，接下来它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好，所以 free on board 我只要把东西装上船我就 free 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出口商这边不会负责去帮你签订运送契约的。因此第三个是比较特别的，如果在 FOB 的情形底下，运送契约会在进口商这边来跟运送人签订。好，一样帮我把最后一句话画起来。好，因此你可以看到下面88年律师的这一个题目，他跟你讲说，美国出口商甲以 CF 高雄港的价格条件授予台湾高雄的进口商乙1000台监视器，由海运公司丙来运送。好，如果句子到这边为止，你就必须要先知道运送契约是在谁跟谁之间，好，因为你这样子才能够去处理后续的问题。那所以请问你是甲还是乙来跟运送公司签约？他是 CIF， 所以是出口商嘛，好，所以那个运送契约是在甲还有丙之间的，好，所以如果好他故意把这样的一个贸易条件放上去的话，你必须要先知道运送契约的当事人是谁。好，那以上我们讲的这一些贸易条件，是在如果只有海运的情形底下所会出现的贸易条件。那如果说呢是多式运送的话，好，这个部分呢就会有其他的贸易条件了。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讲了。好，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就是 CF、CMF 还有 FOB， 通常是只有在单纯海运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贸易条件啊。好，那下面第二页底下，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货物运送契约的种类。那你先跟我看一下，你第一页最上方我打了什么字？刚刚第一页的最上方打了第三章运送，对不对？所以很显然，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讲的都是运送契约它的相关的内容。好，整个第三章它都是在处理运送契约它的相关的内容。那所以在第二页底下就要先来介绍一下运送契约它的种类总共有哪一些，和种类总共有哪一些。那这个以前曾经考过，但是那个以前是很久以前啦。好，它就有考过你说运送契约的种类总共有哪一些，然后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啦，因此如果说还有这样的题目的话，我想要请问你的是，运送契约的种类如果是依照我们现在的讲义的话，至少你要怎么回答？总共有几种？你应该可以写出几种。我的意思就是要你稍微翻一下括号一到括号七嘛。好，至少我们介绍有七种。所以运送契约有七种哦，在海商法上的这地方哈，要先请你帮我做一件事哈。这地方回来第二页的地方，在货物运送契约的旁边，好，在那个大标题的旁边，请你帮我写上7-1。哈，7-1啊，好，7-1啊。你说那么无聊就写6就好，没有，你就一定要写7-1。好，我就跟你讲，一定要写7-1。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就是等一下七个里头有一个啦，他很喜欢问你，但他偏偏不是运送契约。就是等一下会介绍一个很常被误以为是运送契约，但根本就不是的，那在实务上也很常用，所以你必须要先写出来。总共有七种，但其实其中有一种不是，好，所以是7-1。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七种，以及到底哪一个是来骗大家的。好，好，那我们首先先从海商法上头有规定的，在38条的第一款跟第二款里头规定的进货运送契约跟佣船契约，哈，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它是海商法上头有去规范到的运送契约的种类。因此请你来跟我看一下38条的条文。38条条文，他说货物运送契约为下列两种啦，第一种叫做以件货之运送为目的者，第二种叫做以船舶的全部或一部供运送为目的者。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讲的件货运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的佣船契约。好，这两个都是运送契约的种类。那这两个要一起说，因为他们两个是处于一种 就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说明。好，到底什么叫做贱货运送呢？来，你看一下，好，讲义当中贱货运送的第一点的定义，他说所谓的贱货运送是航运公司以固定的船舶、固定的航线、固定的船期、固定的运费还有固定的港埠码头，对于公众提供客货运输服务，又称为定期船运送。来，我们如果想要把它白话一点的话，你觉得贱货运送契约跟我们路上的哪一种交通工具比较像？ 公车。 可是我搭的公车很常误点哎，常常都不带我。还有什么？ 台 铁。什么泰克？ 台铁，台铁正常。 哦，台铁，台铁哦。对啦。你不要再跟我讲说台铁也很常误点，没有啦，我们假装它没有很常误点。台铁是我心中的标准答案啦，所以这个贱货运送契约就跟路上运送的台铁，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像？我要做这个比喻的目的，只是因为你可能对于海运比较不熟悉啦，但是你对陆上运送你很熟悉，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比喻，让你比较容易了解啦。贱货运送契约就好像是我们陆上运送的那个铁路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你要去搭哪一班火车，其实你去看那个时刻表，你早就知道了，它几点几分会到哪里，经过哪些地方，你通通都知道，然后要付多少钱你也知道。所以我们的贱货运送就跟这个是很像的。所以如果是贱货运送契约的话，它是一个很固定的航线，而且哪一天到哪里他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然后从哪里到哪里要付多少钱他都会很清楚，所以是船公司先写出来，那你有这样的需求的人再去托运的，这一种就叫做贱货运送契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要请问你的是，那船方跟货方这一边在贱货运送契约里头，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还是悬殊的？悬殊的，可以啦齁。你总不可能跟台铁讲说，不好意思啦，我车子迟了，请你等我两分钟，有这回事吗？没有这回事的。好，所以在一样贱货运送里头，那个托运人他的地位其实是非常的卑微的，可以齁。货方这一边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卑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啦，因为这会牵涉到后面很多的概念。好，所以贱货运送里头的托运人他的地位其实是比较低的，好，他没有一个谈判的空间的。好，那相较之下，如果是佣船契约的话，一样，请你先给我看一下定义。所谓的佣船契约指的是船舶所有人在约定的期间或航程内，以船舶它的一部或者是全部运送货物的契约，又称为不定期船运送。请问你，一样的这个跟路上运送什么比较像？对，好，它跟计程车比较像。也就是呢，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再去招这个计程车，那上车了以后路线要怎么走都是你在决定的，所以你有指挥这个计程车的一个权利。那这样子就是跟海上的佣船契约是一样的。换言之呢，佣船契约就是我今天有货要运，那我就说我要你这一艘船，好，请你这一艘船来帮我运啊，然后呢路线要怎么走由我这边佣船人说了算，是啊齁。所以你搭计程车的时候不是很长，你上车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就会问你说到哪，然后就跟他讲说齁，到台北地方法院啊，接下来他下一句一定会问你什么，怎么走，对不对？齁，那接下来你会说什么？通常男生就会跟他讲说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走，对不对？那女生都会说什么？就是司机您决定齁。啊，通常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你就显示出你其实跟这些路一点都不熟。那我就是很常讲后面这一句话的人，所以我最害怕也最讨厌司机问我说怎么走，因为我通通都不知道，我是路痴啊，所以他问我怎么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就你觉得怎么样走比较快。那通常你跟他讲说怎么样走比较快，他通常就会走那个很绕的路，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就是亏个5块10块，这种很常见啊，5块10块还小 case 啊。所以有的时候他绕路可能你还不知道，还想说今天怎么刚好比较塞车，但其实没有，他绕路我也不知道。所以在佣船契约里头，其实你是有权利去做一个指挥的动作，就跟计程车一样。好，那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知道要怎么走啦。好，你如果知道这个货的航线要怎么走是比较快的话，那你就可以跟运送人这边来做一个配合的动作，好，就跟计程车是一样的。好，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就是什么火车也好啊，计程车也好， 那个哈、哦，你听听就好。好，假设在各位的考试里头是考申论题，譬如说你考研究所，然后呢，你去写到这个监护运送契约，然后就很开心哈、哦，想说啊，以前先生大家有讲过，然后你就想说，监护运送契约就如同那个路上的铁路一样哈、哦，我相信你会被老师圈起来，然后扣两分，然后他就觉得你很没有水准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上课讲讲就好，好、哦，在考试上头不要写啦，不要写。好。来，下面继续吼，还有另外，你可以发现在括号一的贱货跟括号二的庸传里头，都分别有一个第二点，对不对？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来分别看一下，在贱货跟在庸传里头，他们到底重视的是什么东西？来，请你先来跟我看一下贱货里头，贱货里头吼，它是重视这个货物的个性啊，所以运送人他有转传的权利哦。来，请你帮我把有转传的权利画起来。这什么意思哈？一样的，我们再用火车来做一个比较就好了啦哈。假设说你今天上那个台铁，然后发现说虽然是自强号，可是你应该知道自强号有分厉害的自强号跟很慢的自强号，对不对？有些自强号上去那个味道就是觉得就是吓死的那一种。好，所以假设说你今天上了那一班自强号以后，你发现说原来那一班自强号刚好是比较旧的自强号，然后就是味道不是很好，然后又很脏，你可不可以跟那个台铁讲说你帮我换一？不是换一艘哈，你帮我换一辆这个那个火车哈，我不想要搭这一个火车，可以吗？没有办法。好，那所以呢，如果一样的在贱货运送里头，他今天要用哪一艘船来运送你的货物，那是船方他自己决定好的。OK 哈，他今天安排好是这一艘，你就要接受是这一艘。那他有其他的事情，所以他用另外一艘来运都。没有反抗的一个权利，就是你托运人这边都没有权利去说不啦。你只要是选择这一个时间点要把你的货物托运上船的话，你面对到的船舶是什么样的船舶，你就要去接受它。然后在航程当中，它有去做一个变换的动作，你也不能够去说，哎，你怎么给我换船都不行啊，因为我们说了，在贱货运送里头，它是重视货物的。也就是只要你有帮我把这个货物安全的运送到目的地就可以了。至于你是用哪一艘船来帮我做这个运送的动作的，在贱货运送里头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反过来讲，如果在庸船契约里头，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重视船舶的个性。来，请你画起来。既然它是重视船舶的个性的话，运送人是不可以任意转船。不可以的。一样，我们可以再用计程车的例子。假设说你今天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一看开车的司机是个老杯，一看起来就觉得自己很不安全的样子，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要等下一台？应该可以吧？好，他应该不会跑出来揍你吧？好，除非你刚好遇到黑道嘛。所以假设说你今天拦到了计程车，你觉得你不喜欢的话，好，你可以换一台。一样的道理，在庸船契约里头，他今天安排了船舶，你可以去选的。如果他安排了船舶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去换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譬如说我是进南极冰屿的人，好，我是一个要进南极冰屿的人，然后呢，我就请万海帮我准备一艘船好了。结果呢，他帮我准备了一艘里头没有冷冻设备的船，要来运送南极冰屿。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办？在庸船契约里头，我就可以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换一艘。好，你就是，一定要用我所指定的那一艘船，而且我指定这一艘以后，你不可以再帮我换成其他的船舶，就一定要是这一艘。而所以在庸船契约里头，我们是非常重视船舶的。可以，好，好，那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然后一样的，它会牵涉到之后的一些问题，好，所以请你再一次的，就是帮我画起来，就是在贱货运送里头是可以转船，那在庸船契约里头它是不可以转船的，吼，好。在分类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就从庸船契约的分类开始来看起。它以使用的空间为标准，可以分为全部庸船跟一部庸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庸租你整艘船舶，还是庸租你一部分的舱位，就这样子而已啦。好，我是包整艘船来装货，还是包一部分的船舱来装货，就有这个差别哈。那第二个比较重要哈，如果它用使用的方式来做一个区别标准的话，就可以分为计程跟计时来帮我画起来。计程跟计时分别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计程的话，那就是船舶所有人在约定的航程内，以船舶为庸船人运送货物，所以通常这会是约定一次过去。 或者是往返，通常是只有这样子，就是我约定这一个航程而已。好，譬如说你帮我把这个鱼从美国运到台湾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计时的话呢，它就是以时间为单位，我拥租你这艘船就是2个月，这2个月的期间内要做什么样的运用，我拥船人会来决定。好，所以这2个月通通都归我管，这个就叫做计时的拥船。好，好，那在计程跟计时用船的分类也是重要的，你可以先在旁边写上，在延滞费的问题上，这两个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啦。好，等一下我马上会讲到。好，延滞费怎么写呢，就是等一下讲义也有啦。好，大家我也可以写一下，就 delay 啊，好，最后第四点的地方哈，那整个拥船契约它适用的场合，第一个场合是货物为散装货者。什么叫散装货呢？在实务上很常看到的，譬如说你要运送那个煤炭啊、矿砂啊，或者是谷物啊、肥料啊，或者是一些黄豆等等之类的，这些就是属于所谓的散装货啊。也就是我一次会是很多，但是同种类的东西的这一种，通常它就是会采用拥船契约的方式。那另外一种的话，哈，括号二，就是定期船不敷使用的时候。好，举例来讲，譬如说，我今天哈是贱货运送，好，这边是贱货运送，我今天是贱货运送这边的运送人，好，然后呢，我收受来自于各方的贱货运送里头的托运人的货物，那他们都会托运给我这一艘船，一定是因为他们要在同样的时间来到同样的地方嘛。好，所以譬如这一些贱货运送的东西，通通都是在，好，例如说是在12月1号的时候要到达美国好的某一个港口。那可是没有想到说，因为呢需求量太大，大家都很想要在12月1号的时候把货物托运到美国，所以呢我船只有一艘要过去，但是来托运的呢居然是我本来可以容纳的2倍。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就很像台铁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如果同样要搭那一班的人太多，他就只好要干嘛，就加开班次嘛。哦，那但是因为在我们的航运上，我们没有什么加开班次的问题啊。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我贱货运送的人不小心收了太多的东西了，那我就把自己反而身为是一个拥船人的地位，再去跟另外一艘船就拥租一部分的船舶。例如你去跟另外一个人拥租这一个部分，然后就说，哎，这个地方请你帮我装这一些多出来的东西，然后一样帮我在12月1号的时候运到美国。可以，好，所以就是我贱货运送，好，我是这一个贱货运送的这一个运送人，我自己不小心收了太多货物的时候，我转而会以就是一个拥船人的一个地位，好，再去跟另外的船公司去拥租船舶的一部或全部，然后请他一样就是依照我要的日期，然后约定的航程，帮我把东西在12月1号的时候运到美国。好，所以还有另外一个适用的场合，就是定期船不敷使用，那个定期船就是贱货运送嘛。好，好，下面第三个好叫所谓的光船拥船契约。什么叫做光船拥船契约？来，你跟我看一下定义的地方，是指好船舶所有人跟拥船人约定将船舶移转由拥船人占有经营的契约哦。这我印象中我之前好像有讲过，在讲21条的时候我就有讲过了。如果它是一个光船拥船的话，那就是船譬如说是甲的，然后我是乙哦，所以我是光船拥船人。好，我是光船拥船人，然后我就跟甲讲说，哦，你这艘船，哦，给我开一下啦，好，借我用一下，好，租给我用一下。所以我请问你，甲跟乙之间的契约是什么？我听懂吗？甲是这艘船的船舶所有人，然后我乙呢想要用这一艘船去运送东西，然后呢我就跟甲讲说，你这艘船哦 给我用一下。哦，那这时候的乙就叫做光船游船人，因为他跟甲借了这艘船，租了这艘船以后，乙他就会自己很开心的开着这艘船出海去了，所以是他把船开出去的。因此，甲跟乙之间，请问你，他的契约类型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七减一的减一吗？因为甲跟乙之间是一个租赁，而不是运送契约。这个就是我说很容易会被误会的，因为它也叫做佣船人，好，只不过它前面多加了两个字叫光船佣船人，但这个时候的乙，它是以一个承租人的心态，而不是来签订运送契约的。这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贱货或佣船，尤其是佣船，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们刚刚才刚讲完的佣船是这样哦，我再重新画另外一个图在它旁边哈、哦，一样船舶是我甲的，然后我乙呢一样想要佣租你整个船舱好，譬如说我是想要全部佣船，可是这个时候呢，我是叫做佣船人。因为我是跟你佣租船舶的全部或一部，然后请你帮我把船开到目的地，所以实际上在开这个船的人会是船舶所有人或者是运送人，佣船人只不过是佣租船舶把东西搬上去而已，跟你签订运送契约。所以如果是很单纯的佣船人的话，他是一个运送契约底下的人。好，所以右手边这个图是我们刚刚讲完的38条有规定的佣船契约，因此佣船契约是运送契约的一种，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是那种光船的佣船的话，因为它是佣租船舶以后自己就把船开出去了，所以他们是一个租赁的关系。好，因此呢，你可以看到一样讲义第二页第二点，从下面第二点的地方，来，请你跟我看到讲义第二页下面第二点的地方，他说呢，租船人在船舶租用的期间会实际占有并控制船舶，承租人关于船舶的利用对于第三人与船舶租人有同一个义务。哎，简单来讲，你帮我把那个实际占有并控制船舶把它给画起来。好，就是我如果是光船佣船人的话，我租了这艘船是我自己承租人，好，也就是这个光船佣船人把船舶给开出去。而因此呢，这个光船佣船人，帮你复习一下，我们在21条的第二项就曾经介绍过他，只不过在21条的第二项那个地方，我们是称呼他叫做船舶的承租人。好，所以这个光船佣船人他也等于好你的船舶承租人的这一句话。所以光船佣船人船舶承租人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人啦，好，就是跟人家租船舶然后呢把船开出去的人。好，第三页上方请你帮我画起来哈，这个光船佣船它实际上是一个租船契约哦，来，你帮我把租船契约画起来，你也可以在旁边打一个叉，然后写运送，就不是运送啊，好，它是一个租赁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运送，所以这种契约它不是运送契约的一种。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三页底下有没有一个75年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判决，因为在这个判决里头，最高法院把一般的佣船契约跟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个租船的契约来做一个比较哦，所以请你跟我看到第三页底下到第四页上方的地方，它分别是在讲佣船契约跟租船契约有什么不同。那其实我已经有帮你把不同的地方画起来了啦。首先你看到他说佣船契约的话，它是承揽的一种， 也就是它是一个运送啦，但是它以完成运送为目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也有具一种承揽的性质啦。相较之下，好，第四页上方，好，你可以看到，如果是租船契约的话，它就是租赁的一种，可以哈。所以你可以在承揽的地方写上一，在租赁的地方写上一，这是他们第一点不同的地方。好，一个是运送或者是承揽，那另外一种的话，它是租赁。好，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来，第二个不同的地方，请你跟我看回第三页下方的地方哦。如果是用船契约的话，用船人不占有船舶，好，他不会占有船舶。可是相较之下，一样，第四页上方，如果是承租人的话，他是会自己占有船舶的，这是他们第二点不一样的地方。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再回到第三页的下方哦，他说在佣船契约里头，佣船人仅支付运费，不会去负担航行费用，所以他跟那一些海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海员不是他在管的啦，因为船不是他开出去的嘛。但是如果是租船契约的话，一样，第四页上方，他除了必须要支付租金以外，他还要负担航行的费用，海员呢也是由他自己来雇用的，好，所以他要付的包含了租金以及航行费用，然后呢又会跟那些海员有雇用关系存在，好，所以这几点就是再一次的跟你说明说，在最高法院的这个见解里头，这个就是佣船契约跟租船契约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可以，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你有空可以看一下我刚刚留给你的那个题目。